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也是象甲宗七人没有急于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他们就是不想露出丝毫破绽。现在两旁虽然有缝隙，但他们保持着眼前的阵型，并不需要捕捉到对手的全部人员，只要能够解决非敏攻系，尤其是辅助系的人员，就已经成功了。防御的另一层含义是耐力，这七名象甲宗弟子远不是那天天斗皇家学院二队所能相比的。看到对手有四人的魂力达到40级，立刻用出了最稳妥的攻击方式。史莱克这边众人都没有惊慌，每个人都提聚着自身的魂力，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灵魂人物下达命令。黄远和金灵这两位新加入的成员，虽然在庞大的压力面前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但史莱克七怪中的五人的沉稳却带动着他们也保持着稳定的心态。 上前三步， 除了他和奥斯卡之外，其他五人同时快速踏前三步，气息顿时反卷，与对方带来的压力在空气中碰撞着。五人中，戴沐白和朱竹清也同样超过了40级，在气势上并不逊于对手。五道黑光同时缠绕而上，分别缠绕住了五人腰间的位置，正是唐三所发明的特殊阵法流星人锤。凭借这个阵法，史莱克七怪曾经力挫黄豆战队。此时唐三的蓝银草比那时更为坚韧，所能延展的长度也超过了50米，绝非那时所能相比的。这流星人锤的威力究竟能够提升到多大呢？ 小奥来。 闻言，小奥快速地来到了唐三身边。唐三手腕一翻，一根飞行蘑菇肠已经吞入腹中，一只手将奥斯卡举起背负在自己背上，紧接着整个人冲天而起，直奔空中跃去。飞行蘑菇肠效果迅速展现，一对透明的翅膀悄然浮现在唐三的背后，就那么带着奥斯卡直接朝着空中飞了起来。 轻身， 之前踏前三步的五个人同时深吸了口气，提聚起自己的魂力，让身体尽可能变得轻盈起来。在七人之中，朱竹清和小五还有敏攻系的精灵一提气，身体已经没有几分重量。戴沐白和黄远虽然重一些，但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唐三的玄天功配合控鹤擒龙的作用下，他竟然就那么带着五个人同时飞了起来。唐三曾经仔细研究过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极限所在， 飞行蘑菇肠所能承受的重量大约在500斤左右，他们一共七个人的体重绝对要超过这个数字，但超过的却并不算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每个人都提气轻身，正好是在飞行蘑菇肠的承受范围之内， 这是他这套战术的关键点。之所以从队伍中暂时踢出泰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家伙的体重太大了，不然泰隆此时所能体现的作用会比小五要大一些。唐三突然腾空飞起，顿时引来观众席一阵惊呼。从预选赛开始到现在，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几名拥有飞行能力的魂师，但绝对没有一个会像唐三这样一个带着六个飞。凭借着蓝银草的连接，整个战队七个人同时升入空中的奇景令人叹为观止。原本史莱克学院与象甲学院比赛就吸引了超过60%的观众，此时更是所有观众的视线几乎都集中了过来。 哦，那个唐三竟然还有飞行的能力。 哼，我看这能力并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那位辅助魂师。我想他们绝不会做无谓的事，多出这个人必然有其意义。 奥斯卡被唐三背在背上，就相当于是唐三的保姆型角色，毫不犹豫地立刻从手中凝聚出一根恢复大香肠塞到唐三口中。消耗刚刚开始，他立刻帮唐三进行补充。这场比赛的关键并不在于另外五人怎样攻击，而是在于唐三如何进行控制。突然看到对手七个人都破空而起，象甲学院的队员顿时都愣住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比赛台上居然会碰到这种情况。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 他们的力量和防御固然奇高无比，但同样是牺牲了敏捷为代价的。敏攻系魂师还好一些，至少互相没什么克制办法，可是这飞行类的魂师无疑是最为克制他们这种能力的。如果大家都在地面上，那么象甲宗弟子自然能够发挥出身上防御力强的特点，可是对手在空中，那么他们距离对手最近的就是头部，头部的防御虽然也不弱，可是他们身上一身肥肉上的防御力将无从发挥。更重要的是，对手七人同时飞起，立刻就打破了他们的节奏。唐三双手控制着五根蓝银草，下面的五个人就像是提线木偶一般，瞬间就脱离了对手的攻击范围。唐三的身体在半空中微微旋转半周，五根流星人锤同时甩了起来，分别从五个不同的方向朝着下方落去，所落之处都是朝着对手七个胖子的身体外围而去。与此同时，无数根蓝银草从唐三身上释放而出，同时向对手七人发动了缠绕技能。从众人起飞到发动攻击，全过程也不过是几十秒而已。令唐三有些意外的是，象甲宗七名弟子的反应一点也不慢。最高壮的呼延力大喝一声，七个胖子飞快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背靠背的阵型，同时伸出自己蒲扇般的大手，向着从天而降的五人拍去。看到这一幕，唐三不禁暗暗一惊， 这七个人的防御力本就极其惊人，而以现在这样的阵型更是毫无破绽可言，想要攻破他们的阵型绝不容易。 五根蓝银草在戴沐白他们五人即将进入攻击范围时同时收回，又将五人提了起来。唐三很清楚，虽然自己抓到了对手最弱的特点，但是这些对手却极为精明，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惜挨打也要拉住史莱克学院其中一人，凭借他们恐怖的体重和力量，拉住一个人就相当于是破开了整个流星人锤。人虽然扯回去了，但蓝银草的缠绕却并没有停止，纯黑色的蓝银草带着锐利的尖刺疯狂地缠上了七个胖子的身体，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将七个人缠绕得密密麻麻。当缠绕完成的一瞬间，唐三立刻就发现了问题，蓝银草上附带的尖刺根本就无法扎入对方那恐怖的皮肤当中，甚至连腐蚀与麻痹两种剧毒都无法入侵，对手的防御力之强甚至还在他的估计之上。象甲宗七名弟子几乎同时大喝，爆发性的力量瞬间迸发，眼看着那极为柔韧的蓝银草在他们恐怖的力量下被缓缓撑开，逐渐崩裂。而唐三也清晰地看到对手七人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了起来，他立刻做出了精准的判断，对手的第一魂环是防御，第二魂环应该是力量提升一类。唐三在不久前达到那种与周围环境中野生蓝银草融合境界的时候，自身蓝银草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变化细微，但本身的质地却变得更加细密了。此时对对手全身性的缠绕，就算这些胖子力量惊人，也不是说挣脱就能挣脱的。 一、二、三、四、五， 唐三在心中默默数着，对手中达到四十级的三名队员在五秒的时候将身上的蓝银草完全挣脱，最强的呼延力只用了四秒的时间，而另外四名尚未达到四十级的队员却用了超过七秒才算挣脱出来。奥斯卡飞快又将一根飞行蘑菇肠塞入唐三口中，同时还准备好了一根恢复大香肠。简单的计算了时间之后，唐三脑内各种信息闪过，立刻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二十秒击溃呼延力。 同一时间，蓝银草缠绕再次发动，他身上第一、第二、第四三个魂环几乎同时亮起。七名象甲学员弟子那么庞大的身体站在地面上简直就是最好的靶子，蓝银草飞速缠绕而上，再次捆住了他们的身体。与此同时，以戴沐白为首的五人迅速降落，在唐三的控鹤擒龙作用下同时朝着呼延力扑去。 还来限制吗？难道说这就不需要耗费魂力？以我方七人庞大的身体，不用多几次全面缠绕就能够大幅度消耗对方那个控制系魂师的魂力。 等到他坚持不住，从空中落下来，这场比赛就结束了。想击溃我，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哼，只要消耗掉你们的魂力，还怕赢不了吗？20秒，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如何限制我这些兄弟20秒。 唐三很快就用行动告诉了呼延丽，他是如何限制住象甲宗其他人20秒时间的。在缠绕发动的同时，除了呼延丽以外，象甲宗其他6人脚下同时喷发出了16根蓝银草，瞬间凝聚成牢笼，正是他的第4魂技蓝银囚笼。与此同时，第2魂技寄生发动，包括呼延丽在内，每个人身上又多出了一层厚厚的蓝银草。一层挣脱的时间是4秒，可不代表两层挣脱的时间就是8秒了。叠加在一起的限制能力比呼延丽想象中还要大得多。除了头部，此时他那庞大的身体已经完全在蓝银草的覆盖范围之中。从战斗一开始，唐三就凭借自己敏锐的判断和详细的计划，将整个战场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20秒是他对自己所能控制其他6人最低的估计。唐三飞快地吞下了一根恢复大香肠，脸色一阵发白。他不但要凭借控鹤擒龙控制其他5人的走位，还要在瞬间释放出3大魂技，自己的魂力几乎在一瞬间就被抽空了一半还多。呼延丽判断的没错，因为他们7个体型巨大，缠绕技能消耗的魂力就格外多。要是他们真的再挣脱几次，唐三必然会被抽空。幸好唐三背后还有一个奥斯卡，在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源源不断的支持下，唐三消耗的魂力多少能够有些恢复。这个时候，虎吼猫吟，骨骼变化，种种声音在空中爆发，5个人同一时间向呼延丽那露在外面的头部发动了攻击。唐三的目标很简单，呼延丽是对手中最强的一个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只要能够先将他击溃，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容易很多。对手没有控制系魂师，呼延丽不但是他们的队长核心，同时也是他们的灵魂。击溃呼延丽给对手的心理打击也将是巨大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